10个月到2年不等。另外一个事件呢，是为了得到在某娱乐会所工作的机会，一名年轻的女子呢，应老板之邀啊，到其家中连饮4场酒。等到朋友找到她的时候呢，发现她已经是躺在沙发上没了呼吸。后来经过检测，体内的酒精含量超过每100升400毫克。那么这名老板胡某已经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被批捕。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哈。2岁的男孩喝了2两白酒死亡，3名敬酒的成年人获刑，这事儿怎么回事啊？要说这个徐某啊，他的2岁的儿子被灌下了2两白酒啊。这个在今年的4月10号的上午啊，当时是徐某、贾某、张某跟彭某这4个人呢，在一起家里边是饮酒。吃饭啊，这个徐某呢就带着自己2岁的儿子圆圆一起呢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酒局。4个大人呢在席间是推杯换盏，你一杯我一杯啊，觉得这个老友相见啊，分外想念啊。几个人喝着喝着，这徐某啊就有一点喝多了啊，徐某就喝多了。徐某喝多了之后呢，这徐某的小儿子2岁的小儿子一直在旁边玩耍。徐某喝多了，在旁边是倒头大睡啊。睡着之后，另外这3个朋友啊继续喝酒，席间就出现了这个2岁的男孩，也就是徐某的孩子。这2岁男孩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经验，小孩子啊一般拿什么东西都会好奇啊，而且呢，这个小孩啊喜欢用自己的嘴啊来感知这个世界。所以你看一些什么电影影视剧啊，包括自己家有过孩子会知道，小孩拿起东西啊就往嘴里边塞啊，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天性。于是这2岁的小孩啊看着这个桌上的酒杯，看着里边的白酒，就往嘴里边去喝。当时这3个大人呢有一位进行了劝阻啊，说别喝了，别让这小孩喝，这小孩呢年龄太小。另外一位见识也觉得，哎，小孩不能喝啊，这2位都在阻止小孩喝酒。但是这3位里边还有一位觉得没事，让他喝吧啊，让他喝没事。后来没有经过劝阻，这2岁的小男孩啊就跟这3个大人一起开始喝酒了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没过几个小时，这惨状就已经发生了。当这小孩的父亲醒来之后，已经发现自己的孩子2岁的圆圆呼吸已经不正常了啊，而且身体也有了反应。这几个大人赶紧就把小孩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可是经过抢救无效身亡。那么经过司法鉴定啊，这个小孩呢，2岁的小孩圆圆是因为饮酒过量而引起呼吸循环衰竭而亡。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在今年的8月份和10月份啊，当地的人民法院呢是先后2次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审理认为啊，贾某、张某、彭某在明知被害人圆圆是2岁幼儿的情况之下，仍和他进行饮酒，导致白酒过量身亡。那3人的行为呢，均都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这3个人在案发之后呢，是积极参与抢救被害者，而且呢一直在这个现场等待，如实的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可以减轻处罚。那3个人过失致人死亡，其主观恶性不大，当庭认罪态度比较好啊，从轻处理。那这个3个人呢，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分别被判处了2年10个月缓刑3年。2年6个月缓刑，2年10个月，另外还有一位是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这3个人表示啊都不再上诉。经过简短的时间，我们把第一个案例说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到北京市法律援救中心的公职律师曹艳梅，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大家好。 听过这个案例之后，您也跟咱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过失致人死亡罪，那这个罪行是一个什么样的罪行？那么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这样的犯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呢，它是指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是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他人死亡， 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那这个罪特殊之处就是它必须是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个结果犯。行为呢，他可能这个行为人是有意识的，或者说他有一定的故意，但是对于这个死亡的结果他是没有预见的，是存在过失。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对，举几个例子啊。 哎，好，一个例子就比如说甲和乙他在打斗，丙呢就在旁边，然后打斗过程当中他拿了一块砖，他想着是去打这个乙的，但是在厮打过程当中就把旁边的丙给 误伤到旁人，结果导致旁人的死亡。 对，因为这个他们是在一个非常近的距离之内，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其实可能性是相对来说是较小的。还有一种，比如说同学当中闹着玩，说呀你今天这个衣服穿得不错，然后说我来让我穿一下，哎呀不给你，俩人闹着玩推来推去的，一不小心把他磕到床边上什么的，最后致死了。这也是一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的。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农民他有一块地，他是为了方便用电，他就架设了一根电线，但是因为他的那个电力知识其实比较弱，他整个没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有人曾经发现说，哎呀你这个电有点漏电，你得注意了，然后他进行了一定的修补，哎觉得没事儿。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路过，然后 一摸这电线触电身亡。 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就是跟咱们今天主题比较接近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三个人一块喝酒，有一个人最特别厉害，大冬天的，另外俩人把他送回家，送回家以后家里门没开，然后说那就搁门口吧， 放门口吧。 结果一晚上冻死了。 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啊，都不是主观故意的想怎样怎样， 对， 但是因为他的行为呢却导致了这个人的身亡。就叫做过失致人死亡罪。 对， 大概其可以这样的简单理解， 是 简单说明哈。那也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徐某的儿子两岁的圆圆在这个酒席当中，另外三个人并不是主观故意的想让他死亡，想让他身亡，而是觉得小孩喝点白酒啊，小孩喝点酒啊是出于好玩啊，还是出于他们生活经验的生活常识的匮乏呀，就是说他们认为是无所谓的，结果却导致这个孩子的呼吸循环衰竭。 对， 那律师再来说一说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罪名的法律后果可能是什么样的。 相对来说因为他主观恶性比较小，所以就是他是一般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情节较轻的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就是按照相应的规定来，因为在刑法当中是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就比如说失火罪或者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它也可以从根源上来说也是一种过失致人死亡，但是法律做的特殊规定，那就根据特殊规定来，除非有除了这些特殊规定之外，一般的都是按照现在的这个结果来判处。 对，其实这个案件为什么能引发大家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案件当中的受害者是一个两岁的孩子，关键是一个两岁的孩子。所以我看到这个案件之后，我也在想为什么不再适用一些其他的一些个法律的名头啊，比如说会不会虐待儿童啊，或者说怎么样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等等，不能喝酒。所以咱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这次喝酒不是两岁的孩子，是一个十几岁的，或者说已经17、18岁的一个孩子，那么导致喝酒身亡，还会追究这几名成年者的敬酒者的责任吗？ 那个我们法律规定呢，未成年人就是不满18周岁的，就是定义为未成年人。那么关于未成年人呢，我国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它的第11条就明确规定，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的法定监护人，他在平时监护他自己的孩子当中，应该引导他做出一些正确的行为，因为他是一种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对整个社会的判断以及自身行为的约束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一般都会有监护人。那么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赌博等行为，就是这就是从法律的层面上严厉禁止未成年人喝酒的。但是说那在实际生活当中，因为他十几岁的孩子的话，他相对跟两岁的孩子还是不一样，他有一定的判断，而且生活是 空间比较大，相对来说自由。那他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界定呢？一般我们是这样说，比如说他在家，他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后果，那他的监护人肯定是要承担首要的责任。那比如说他没在家，出去在一个公共的场合，有商家卖给他酒，那卖给他酒的商家也是要承担责任的。第三种情况就是跟这个，或者说第二种、第三种情况，它是混在一起的。 家人既在啊、 然后就是比如说几个人一块喝酒，然后明明知道他十几岁，然后还使劲劝酒啊，因为年轻人嘛，一激动什么的，然后就会喝很多，有些言语不当一刺激他就喝很多，也会有这样后果的。也会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啊，关键是两岁的孩子，两岁算是幼儿了，幼儿可能更没有意识了，更不知道这个酒可能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周围的已经成年的人却让这个两岁的孩子去喝酒，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啊，都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在这样的一个案例下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评论，有的人认为评论就是说这个罪行判有点轻了啊，可能要更加的加重来进行判刑。所以啊，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因为敬酒啊、陪酒啊发生的一些个极端的事例和案例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又是在幼儿的情况之下让孩子喝酒，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刚才我也在跟曹律师在聊，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 对， 就是导致死亡的事件可能不多，但是就是给小孩喝酒这件事情真的是挺常见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小孩他有好奇心，而且他特别喜欢模仿大人的行为，他又没有判断力，然后好多人呢觉得哎喝一点没事儿，然后小孩往往在喝完白酒以后有那酒以后有那种特别刺激的反应，大人觉得哎挺好玩， 还觉得好玩，对、 然后特别如果不是旁边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话，他那种出于对孩子健康考虑的那个意识比较弱，他更觉得有趣，然后就逗着玩，然后就喝得多，只不过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案子的就是后果太严重， 后果太严重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未成年人保护是有法的，对吧？其实这个法律条文它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是白纸黑字儿，甚至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法律条文并不清楚。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未必非要记得那些个字啊，未必非要记得那些条例，但是真的要从内心去保护未成年人，什么样的事情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就别说朋友了哈，身边就有这个，就是别说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朋友之间，就身边就有这样的情况，是家人啊，比如说老人帮着看孩子啊，比如说我就听说过，这个爸爸妈妈在上班，交给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着，带着带着小孩很小就拿筷子蘸点酒就给小孩往这个嘴里边塞，是吧？老人在喝酒的时候，来你也喝一点，小孩一那个味蕾他很敏感的，一接触啤酒或白酒他的面部表情是很丰富的，觉得老人还觉得很有意思，还觉得很好玩。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说严重一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说轻一点呢可能是觉得仅仅是好玩啊，或者出于对孩子另外的一种爱，但这样的方式都是不对的。 对， 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就是他这个案例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虽然一般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大家，让大家意识到也许有一天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了。 对，小孩的身体结构，他各个器官的承受能力都是我们大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水平啊，又没有自控能力，所以这样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再回到案件当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案件最后一个问题哈，虽然几个人是缓刑哈，缓刑，但是缓刑是不是也要有刑事责任？那么对于一名就是正当职业的公民来说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个什么什么刑缓刑，什么什么什么缓期执行，那这个缓期执行意味着什么？同时刑事责任又意味着什么？ 好，我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缓刑。那在解释缓刑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我国的刑法当中，刑法的就是最后的判决的结果一般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种。主刑就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就是基本上就是剥夺他的自由，最严重的就是生命。然后附加刑呢，就是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缓刑呢它并不属于主刑和附加刑的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经常说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说，是因为缓刑是在我国刑法执行当中的一种比较人性化的制度，就是它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 如果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只有这个条件是不可以的。最关键的是在后面，就是对他进行缓刑，采取缓刑这样一种刑罚执行的方式，是因为根据现在他的表现，可以推测他执行缓刑以后不至于再危害社会。 嗯， 那有些人我们觉得这样的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有一个排除性的条款，就是他不能是累犯，就是他不能3番5次的去犯罪，对，也不能是一个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这种人我们用常识判断，觉得他社会危害性还是比较大， 还是存在的。 对， 嗯。那这个判了缓刑，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没事了？ 这就是缓刑最核心的要义在于，缓刑简单的说，它是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就是说，它就类似于有一个东西在您旁边放着。 就是你的头上悬着一个尚方宝剑， 对， 这个宝剑是不是落下来，关键看你在缓刑期间你的表现。 你的表现，对， 嗯， 就是如果你按照他的规定表现良好，到一定期限就不再执行。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限，如果你犯了新的罪，那就说明你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另外一种就是，如果发现你还以前还有罪没有判的，那就说明在你这个人就是自首没有该在之前进行坦白从宽这一点，就是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也是一个主观判断。 那再说一个常识性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说一旦是缓刑哈，那他我们所说的在这个人生的档案当中，比如说他再去寻找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再去做银行贷款的时候，他再去做按揭或者坐飞机坐火车出去旅行的时候，他的案例里面会不会有这么一条，你已经犯罪了，只不过现在是在缓刑期。 对，档案里一定会有记录的， 一定会有记录的。 而且在缓刑执行期间，他的好多行为是受限制的、他只是比在监狱里执行可能会享有的自由会多一些。 好了，那咱们第一个案例就说到这个地方，好吧？再次提示大家，对于身边的孩子，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无时无刻的，要细致入微的，不要用成年人的一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思想的意识去判断孩子的身体和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好吗？在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一会儿我们来说另外一起因为喝酒而引发的案例。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这里是警法在线，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阳。今天我们请到是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公职律师，曹艳梅，曹律师。曹律师您好。 大家好。 咱们接着说第二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也是因为这个喝酒而引起的，当然第二个案例啊有点似曾相识，之前呢像类似的事情确实发生过啊，就是因为老板劝底下的职工喝酒，老板带着底下的职工去参加酒局，而引发的职工因为喝酒过度而身亡的事情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小姑娘的身上哈。这个小姑娘呢，想要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就应一名老板之邀呢，到她家里边连喝4场酒哈。这4场酒啊，这个酒还不是一般的酒，什么酒呢？都是老板自制的药酒。这药酒究竟里边是什么药？咱也不知道，反正是喝了药酒了，喝了药酒连喝了4次哈。后来这个在 可以说是应该算是尸检的过程当中吧，啊，发现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超过400啊，我们都是看过这个，咱们这个什么红绿灯啊，就是我们那个交警的那个 查 酒驾，我们知道20以上就算酒驾了，80以上，你看那电视镜头脸的里边那个人都已经是成什么样了，几乎已经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那是80以上，这位这个小姑娘酒精含量是400。啊，可见这个饮酒度有多高，这个药酒的力量有多大。小梅呢，最终是因为这体内的400毫克的酒精含量没有了呼吸，经过抢救无效身亡。那后来呢，警方认为，老板这个胡某啊，就是小梅啊，想找工作，应胡某之邀啊，这胡某。在明知道小梅不能喝酒的情况之下，仍然让她不断的喝喝喝喝，而且未能把她及时送医治疗，放任其死亡的结果发生，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哈，来，曹律师，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哈。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呢，啊，这会儿才是最好的，喝酒不怕，少喝点啊，就喝舒服了就可以了，你别喝的五迷三道的，甚至喝出生命危险。和上一个案件相比较，这次犯罪嫌疑人胡某，就是劝酒的这个人，他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刚才咱们那个是过失致人死亡， 对，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这个案例呢，可能容易吸引眼球的也是这一点，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但是很少以故意杀人罪来 来定性，是吧？ 对，那说到故意杀人呢，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首先要解释法律上的一个经常会容易引起争论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间接故意，一个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那如果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我们就归到第一个案例那种情况，过失致人死亡。第二个就是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 我想这个案例可能警方就是考虑到他的这个间接故意。那这两个怎么区分呢？一个特别简单的说法就是，间接故意呢，他是明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他却放任不阻止。这个案子可能比较典型性就在那儿。 就明知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放任。不去阻止 这种结果发生、 哦、 而且这个案例可能典型性在于他还一直在让他不停的就是 连喝四场嘛， 对、他作为一个在作为一个工作这个职位上的人，其实他是比较了解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发生这样后果。 那我打断您一句话啊、咱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假如说我是老板，我是老板，那么我有两个员工、一个员工呢他特别能喝酒啊，特别能喝酒，平时展现出来就是每次2两、3两、4两没问题。另外一位呢，就是喝点酒立刻身上就红，酒精过敏。那么我同时邀请他们两位去参加一个酒局。如果说我让那个特别能喝酒的人，我说哎你喝喝喝喝，后来他出现问题了，这个可能算是过失。那如果说我让那个酒精过敏的人，我在明知道他酒精过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呢你必须喝啊，你今天不喝不行，我酒精过敏不行喝。不喝这100万单子签不下来，然后喝出事儿了，那我就算是故意杀人，能这么说吗？ 对，您举的这个解释是非常到位的。他最大的争议点其实就在这儿，就是说他对这个后果的预见是什么？本案当中，这个女孩第一次去他家喝酒，她是一开始不太了解他的酒量，但是她后面各种表现出来的情况， 呕吐啊， 其实是他的酒量不是那么好。他不了解他，但是已经发现他酒量不好的情况、他还不停的让他喝，他的这个故意性就特别明显了。 可以这么去理解哈、所以也给咱们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提示。如果有人酒量很大啊，他平时表现就能喝酒，那推杯换盏呢、劝一劝呢、或者说桌上就是朋友之间呢也无大所谓，但是一旦喝多了你得照顾人家啊。但如果人已经明知告诉你不能喝不能喝，我从来不喝酒，那就千万别再劝人喝酒。 对，或者是说他有什么疾病，就是对酒精、 过敏啊什么的哈、就不再让人喝了、 对，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一种行为。 好，那么咱们再来说第二个这个问题啊，这次这个老板胡某他是属于罪名叫故意杀人啊、那他可能面临的量刑是什么样的？ 那故意杀人相对来说过失致人死亡，因为他的主观恶性会大了很多，对，所以他的刑罚都比较严重，就是 故意杀人罪，他可能会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就是这是他的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这是对故意杀人罪名的一个量刑标准。 对。 嗯。 就是他的整个跟过失比起来，因为他的故意和过失 就主观故意的意图比较明显， 很多，所以他的处罚也会比较严重。 哦，那这个会有缓刑吗？ 不会，因为缓刑的前提就是拘役和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一个门槛。 哦。 他这个最少也是三年以上。 当然了，这个案例出来之后呢，因为之前我说为什么这样的案例似曾相识，在我们身边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个法律新闻里面就出现过曾经这样的事情，老板带着下属去喝酒。 对， 我还之前见过一个案例，是就在咱们北京发生的，很年轻的一个公务员，大概也就是30岁左右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酒精中毒身亡，然后呢家人不干，又找回到单位去要求给一个说法。这样事情确实发生过哈，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屡次发生的情况之下，律师也来说一说，一顿酒啊，一顿酒局，一顿饭局啊，会闹出人命，不管是当事者来说啊，还是说这个酒局的组织者，或者说单位的领导，或者说老板来说，或者朋友之间来说，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有的人还因此被带上了审判台去负这个刑事责任。当然受害者家人那是最伤心的，最痛心的，但又无法弥补这样的结果。两起案例，律师最后用这个时间来说一说，有什么样的警示来告诉大家。 嗯，说起这两个案例呢，可能就是争议性比较大的一点就在于，中国其实是一个酒文化就是传承比较久的一个国家，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这样的话，或者说感情深一口闷啊，就是说明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它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就是 促进感情啊，然后融合气氛呐、 对 吧？嗯，有一定作用， 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梳理下来，在以前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一般都是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呢，逐渐用刑法的手段来进行规范，这就说明其实现在喝酒这个行为已经在渐渐失度，就引起了一些不好的社会效果。像本案当两个案子都是最后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其实这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那他这里面是从角色上来说，第一个就是喝酒的这个人，那作为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是有自己的判断的，我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一般发生的这样的后果他是责任自负。但是现在是扯进来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旁边的这个人，如果他劝酒或者说出于领导的威慑影响力，或者是出于一些其他的原因，他会让这个喝酒的人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外去喝，他承受不了那个酒量，最后导致这样一个后果的话，法律就开始调整这样一些人。 嗯， 就是说你劝酒已经，或者说我们经常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说喝酒有风险，让酒需谨慎。 嗯， 现在法律对四种行为已经就做出了规范，就是第一个就是强迫性的劝酒，就用一些过激性的语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手段，让对方不得不特别无奈，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喝酒。第二种就是他可能会有各种疾病，或者说不适宜喝酒，或者天生就是属于那种体质的，然后明知道不能喝酒还让他喝。第三种就是我之前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醉酒一个人，你作为同伴是应该把他安全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没有，他也应该负责任。第四种就是酒后驾驶没有劝阻，这个是可能争议比较大的一个。 好了，那今天这两个案例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也谢一谢曹艳梅曹律师，谢谢您带给大家的一些法律解读哈。喝酒第一要有基本的生活常识，不管自己喝还是跟别人喝。第二个，喝酒不要违背别人的意愿啊，强行让别人喝酒。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啊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